奇妙乐园，七月还有消费满2000返100儿童品类电子礼金等精彩活动。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吉达八达岭奥莱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心情都很暖。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很暖。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7.6， 北京华医。中西医结合，皮肤病医院，0106-8685858-6865858。 在文字的香气中，遇见更好的自己。诵读小站，细细品味，好好读书。 五木家具，真材实料，良心品质。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，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，所以我选择 VIP Kid。 微蓝北京，空调调高一度，畅享绿色生活，环保诵读月特别节目。 大家好，我是 Gina。 在很多故事里，狼都以反面角色出现，而鹿就友善得多。其实有时候人们用固有的思想去判断一件事情未必是对的。今天我为大家诵读一则小故事，名字叫做《鹿和狼的故事》，作者胡堪平。20世纪初叶，美国亚利桑那州北部的凯巴伯森林还是松山葱郁，生机勃勃，大约有4000头左右的鹿在林间出没，以贪婪的目光蹑足尾随鹿群的是以凶恶残忍著称的狼。政府很想让凯巴伯森林里的鹿能够得到有效的保护，于是雇请猎人到那里消灭狼。枪声在森林中震荡，这场剿灭恶狼的行动持续了25年。得到特别保护的鹿成了凯巴伯森林中的宠儿，很快森林中的鹿群飞快地繁殖起来，总数超过了10万只。10万多只鹿在森林中东啃西啃，使森林开始承受不住了。灌木丛、小树、树皮，一切鹿能吃得到而且吃得下的食物都难逃厄运。灾难终于降临到鹿群头上，先是饥饿造成了鹿的大量死亡，接着又是疾病流行，使无数只鹿消失了踪影。政府无论如何也想不到，他们下令捕杀的恶狼居然也是森林的保护者。尽管狼吃鹿，但它却维护着鹿群的种群稳定。这个故事说明呀，生活在同一地球上的不同生物之间是相互制约、相互联系的。森林不仅需要鹿，也需要狼。在生态系统中，人们必须注意并尊重这种动物乃至整个生物界中的相互关系。 诵读小站，由第八届书香中国、北京阅读季、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。出行好伴侣，876路况信息。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。 头目眩晕、牙痛、咽喉疼痛、便秘，请用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，清热解毒，散风止痛，认准北京同仁堂。 人保服务又升级，理赔夜市开张啦！自中国人保518客户节起，线下理赔服务网点时间延长至晚9点，更有95518电话理赔、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，24小时不打烊。 400123456。

白等待背后是伤痕，为了一个人每夜不息的爱一个人，爱的透彻，忘不了爱走过的旅程，我依然相信幸福的可能，只有一个人我愿意去等，在离开了以后还会心